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老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-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讲在这个世界上，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着在生命完结之前，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是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，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我是修哥，50岁人，营营役役，普通一个上班族，家无行产，穷到扑街，翻工放工，仔女唔听话，老婆啰啰嗦嗦，枯燥人生，无聊的对话，每一日翻工放工，好似等死咁，亦都冇余粮。但我话俾你听，我有个秘密嘅，我好中意跑马，我专抠啲冷马噶。早半年前，虽然我买得少，但系咧俾我中咗几场冷马，有10多万起身，啊，相当开心。呢个系我私房钱，收得埋，唔能够俾老婆知，因为我屋企不嬲都系捉襟见肘。过得日得日啦，但系呢10多万喺我身嗰度，啊，好似好多钱咁。几十岁人从来都冇试过荷包有咁多钱，亦都唔能够话俾人知。点知今日更大奇怪嘅事竟然出现咗，我中咗一个价值5000万嘅彩池，系啊，5000万嘅彩池。一条3T 5000万，瞓唔着，好兴奋，因为五千万，亦都唔能够俾人知道，老婆唔能够知道，礼物我都冇买，总唔知，我就收埋啲钱，唔想俾人知道，但系始终都忍唔住，做咗两件西装。过得去的，啊，见得人的，但是其他如常，啊，那买了一只似样的手表，啊，一对漂亮的皮鞋。我老婆没发觉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她从来不过问我的东西，那我当然有些东西要解释的，就是，譬如那些袋啊，各样东西不能够回去啦。好像我买了一只捞，那只捞就告诉她，唉，人靠衣装，买一只假嘢，咁带住啊行翻出嚟，个人好似好精神咁。因为成日都讲啦，男人有钱一定要有只表。我好少应酬，公司亦都唔遇我。咁但系今日有个奇遇，就系，是，我老细同我讲话，今日我哋去啲会所，我哋要有单嘢要倾。咁咧，人哋咧就預我哋三個，啊，邊個臨時甩底，佢病，預你啦。咁今晚我哋去咗一個尖沙咀一個好靚嘅會所裏面。咁啊，今晚飲得好暢快，因為唔使我嘅錢。其實我都幾孤寒嘅，唔捨得使。咁但係喺嗰度嘅時候，我見到個媽媽生，阿媽咪好靚，30歲到，好迷人。我望到佢。就知 沉咗落去。之后我经常自己一个人就走嚟呢间会所揾呢个妈咪。呢个妈咪问我：，哇，呢度好高消费噶、哦，咁你负唔负担得嚟啊？当然，点会负担唔嚟啊？我系咩身份？我同佢吹牛，我话我系富二代，吓等紧家族啊嘅遗产，咁我系有钱嘅，咁当然我真系有钱。喺呢个女人身上，我揾翻我一啲好美好嘅人生，因为我一世人都冇试过，真系乡居美人，纯酒乜都有，陪住我每一次我去之前都打电话，希望佢冇其他客人。咁我嚟到，净系见到佢我都开心。卒之有一日，我哋喺会所楼上间酒店，我同佢发生咗关系，我更加想同佢一齐，使好多钱都在所不惜。但系我知道呢个妈咪系相当红啊，好多人政商名人都系佢嘅恩客，但我成日都觉得即系老来宝源，觉得佢系完美嘅，佢净系中意我嘅啫。今日同我上司又再嚟呢度，我唔讲，咁我上司同我哋倾开偈，同好多嘅小姐喺度吹水。后尾我上司同我一齐洗手间，两个男人洗手间度，个妈咪咧好厉害嘅。我望住佢咩厉害？你知唔知啊？佢住边度啊？我话佢住边度？住浅水湾嘅。吓？系啊，好多大老板都系佢情人嚟噶，好多。我哋呢啲走嚟倾生意嘅啊，只不过话消费啊三五万开公数嘅，就另外计啦。我话俾你听啦，我识好多人都系佢嘅恩客。我见到你好似好中意佢咁。唔系啊，不过真系生得靓嘅。我心打咗个突，究竟系咩回事？但我希望佢咁多恩客之中，我能够占一个职位，所以我使好多钱。半年里边，我使咗过千万。系啊，过千万。佢就叫我你吓，你唔好咁大使啦，诶得噶啦，乜乜乜乜。但系后尾根本上系来者不拒，我慢慢觉得。是不是这样呢？我是不是用钱去买紧我的爱情，买紧我的梦想，买紧我的幻想呢？去到这里，回到家，见到我老婆日日很闷地收了工，对着我电视机，尤其 TVB 那些的胶剧，她依然在那里看，令我觉得我是不是有另外一段人生呢？隐瞒了她，究竟我是怎样的呢？好像现在不知所措，我喜欢了一个女人，但这个女人是很物质的，是要我用很多钱的，她我又不够胆肯定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，而家里依然那么枯燥无味，我究竟是怎样？今天又来到约了静的一天，妈咪，我回到去我哋偷情嘅嗰间屋，因为我长租咗间屋，当然啦，豪宅一个月几万，对我嚟讲唔系好多钱，佢都唔喺度住，只不过我哋偷情之用，冇俾人见到嘅啫。食完饭上咗床，跟住我问佢，我话我屋企生意出现咗困难，可能咧再冇办法。使到咁嘅钱，呢度都要退租啦。我望住阿静，阿静微笑，唔紧要啊，吓，慢慢嚟啊。男人嘅嘢失败咗，转头东山再起啦。跟住我望住佢，冇东山再起噶啦，因为我根本上就系打份工。你都知啊，你识我嗰日，你都知道我喺间公司度做过职员。不过我家有啲钱，如果我家生即系家道中落，生意冇咗，可能都相当吃力嘅，因为我唔系一个做生意嘅人，睇得出。 但是呢不紧要的、啊有机会、啊、你咪再约我咯。我心沉晒，有机会再约你。阿静继续讲，佢话呢我哋出嚟搵食嘅女人、啊、其实我对你有多少意思，但是呢我哋出嚟就係为咗钱。你对我好好我知道，是吗？你每一样嘢呢都以我行先，我都知道。但是呢我只能够话有缘嘅你再搵我啦。好客气，好得体，但我心继续沉，即係冇爱。佢冇爱我。离开咗之后我退租，搞晒所有嘅嘢。其实我心里面好开心，因为静令到我好似发咗个梦咁。呢大半年令到我寻回咗我嘅青春，寻回咗我最开心嘅日子，虽然都用钱买返嚟嘅，但係我觉得值得嘅。回归到自己嘅家庭，行入屋里面，我觉得呢间屋令我好舒服，呢、這个家系令我开心。我入屋嘅时候，我老婆以为翻嚟啦，喂，有汤啊，自己蒸热打热佢，我嚟饮啦。饮完之后咧，啲碗咧摆到我听朝洗，依然好暗暗沉沉。但系我嘅生活就系咁噶啦。我仲有3000多万，对我嚟讲，钱不再重要啦，因为呢几十年我过惯咗呢种生活。多钱少钱其实冇分别。第二朝早我就将3000万捐咗佢，剩翻少少尾数留喺个户口度，久不久氹下老婆开心啦，氹下啲仔女开心啦。但系我都唔会同佢讲，我系有好多钱，曾经有好多钱埋咗我心底。但系咧，幸运之神依然眷顾我，今日好好彩。虽然捐了3000万，我今天再买条三 T， 竟然又再中700多万，这个就是我的幸福人生。拜拜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